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嗱，咁呢四句经文咧，就系属于咧，我哋法身实相理体里边咧，就冇呢个十二因缘法。嗱，咁啊，十二因缘咧，就系一个名词嚟嘅，有十二个名词一共啊。嗱，咁啊，因缘咧。就是我们啊，每一个人亦都是因为这十二种而三世流转。咁所以那些缘觉的行者，即是二乘人组有一种缘觉，去观察这个十二因缘呢，就是最坏的就是无明。跟着无明灭了呢，就没了这个生死流转的了。咁所以呢个十二因缘咧，就分开有两门，一种佢就流转门，一种佢就幻灭门。流转咧就系流浪于呢个生死，喺呢个六道轮转咧，都系呢十二种法，咁啊叫流转门。咁啊能够了生死，你睇呢个无明本体系空净。咁啊，无明一灭啦，一切嘅后果都冇咗噶啦，都唔会发生噶啦。咁啊，变咗咧系还归我哋自己咧呢个不生不灭嘅涅槃本性，所以佢就还灭门。嗱，咁我首先咧就将呢个十二因缘呢个十二个名相啊，同大家都介绍下。嗱，第一咧就系无明，无明咧，无明即系如痴啊。冇呢个智慧个光明，系属于呢个根本烦恼之一嚟嘅。我哋如果有咗呢个智慧个光明，即系我哋家讲呢个心经啊，有呢个波野观照嗰种嘅力量咧，咁呢个无明咧就唔会生起噶啦。我哋就因为冇收呢个观照波野。冇呢个波野观照嘅力量去觉察，所以有呢个无明。嗱，咁无明就即系无所明了，冇呢个智慧光明，冇呢个波野智慧咧照破啊！我哋自心呢个黑暗嘅烦恼，所以咁就叫做无明。嗱，咁无明咧就烦恼啊。第二就佢就行，行即系行为。咁啊，行为咧就是、我哋咧做作啦。咁啊，既然我哋有呢个无明烦恼咧，咁啊一定你有所做作。嗱，咁啊做作都是有善有恶嘅。可惜我哋啲众生，我哋啲苦恼轮回六道嘅众生咧，多部分都系呢个恶嘅业、恶嘅行为系比较多。肯定的，如果冇咗呢个不善呢、这个恶嘅行为咧，我哋亦都唔会咧流转呢个生死嘅。所以又因为有呢个无明烦恼啊，我哋第二就有呢个行动，就呢、是、个行为就去做作啦。当然你做作嗰啲咧，杀盗淫妄啊，做嗰啲唔正常嘅事咧，咁啊亦即是话咧系种恶业。即是我哋嘅人啊，一般嚟讲咧，除咗呢个好事咧，一般嚟讲咧，嗰啲唔正常嘅事咧，都做得好多嘅。所以有无明为最初，咁啊跟住咧就迷咗我哋自己呢个本性，就系做咗咧呢个种种个罪业。咁因为佢做作咪行动啦，所以第二个就行啦。第三个就是识，识就是知识的识，在佛教讲就是这个第八阿赖耶识，就是我们有这个无明烦恼啊，咁就将我们这个波野的智慧光辉呢，向住 就成为了真妄磨合这个第八阿赖耶识。所以有这个行为去做作呢，我们就轮回这个六道第一个入胎的，除了这个父精母血啊，能够入胎而成为一个母胎的，都要有自己这个业识，有这个第八阿赖耶识。第四呢，就是他的明识。什么叫明识呢？即是我们在个母胎里面，初初都未成一个人的嘛，为什么要十个月怀胎呢？那这十个月就给他在母胎里面呢，是慢慢的成长。即是虽然初初母亲有了这个胎了，但这个胎呢是很渺小的，所谓父精母血而成的啫。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个六根，即是这个小朋友啊，这个身体呢是还未开始形成，不过有这个明啊，有这个明啦，这个色呢就是父精母血，就有这个人这个名字，因为母亲这个怀了胎了嘛，那母亲是个人来的，那就怀胎就怀个人的胎呢，所以带有这个名是母亲你有了胎了，已经入了胎了，就未曾成一个人的形，因未到时间未够啊，所以第四个就未成。第五就是个六淫，六淫即是六根，六就眼耳鼻舌身意，六阳。咁咪入咧就吸入，我哋呢个眼耳鼻身意六根咧，有呢种吸入呢个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情景嗰种个作用，咁就叫做六淫。咁啊，即是讲咧，就讲呢个六根呢个入字咧，不过系形容呢个六根嘅功能，可以吸入呢个六层境界。其实咧，冇咗呢个入字，亦都可以讲即系六根。六根咧，即系通常咧，到咗咧十个月啦，即系将近咧要出世啦。咁啊，十个月怀胎满咗啦，要出世啦。当然咧。母亲这个胎啊，即是说我们这个小路仔呢，这个 BB 呢已经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都形成了，那么整个小朋友 BB 的身体呢已经是完成了，那么将近呢够时间离开妈到这个世界了，那么叫做六日，就是十个月这么上下。那么第五个叫做冲，冲呢就是接触啊，即是两岁至三岁，即是我出了世呢，两岁至三岁呢，那么开始都会行会走啦。那么既然会行会走的，大家都知道的呢，当然自己当年两三岁做过啲乜嘢啊，玩过啲乜嘢，俾爹哋妈咪打过啲乜嘢，咁好多都唔记得啦。但我自己的事可能就不记得了，几十年前的事啊，咁啊，但系咧隔篱邻舍或者亲戚朋友啊，咁啊都有 B B 噶嘛，你都睇得多啦。嗱，嗰啲 B B 细路仔咧，到咗两三岁咧，佢就开始咧行得好稳阵啦，开始成人咯，咁佢就好奇怪嘅。样样都要玩下，咁啊样样都要去斗下嘅，好奇啊嘛，因为佢未曾会行会走以前啊，虽然阿妈成日抱住佢，啊咁啊氹佢欢喜，凑住佢，但系始终佢唔行得唔走得啊嘛，咁家佢行得走得啦，眼又精灵，睇到样样嘢都想去玩下，样样嘢都想去斗下，所以一般嚟讲咧，两至三岁嘅小朋友咧系最难以照顾，即系要睇得紧。即是睇慢啲咁多咧，都好多意外发生就咁嚟啦。即系话咧，第六个速咧，就系两岁至三岁，佢开始咧行得稳阵啦，亦都开始会走啦。两三岁系嘛，咁我哋样样都好奇，样样都要接触佢所中意嘅，佢要玩嘅，佢就去摸下斗下，样样都要去。接触下，咁所以第六佢哋冲， 那咁第七啊，叫做受啊，受咧，佢因为有接触外边嗰啲环境，好似玩嗰啲 toys， 即系啲公仔啊，嗰啲玩具咧，咁佢认为中意嘅，咁佢咪去接触下咯，去玩啦。嗱，玩咧佢中意啦，佢就会接受。就算有两兄弟两姊妹。如果咧，嗰、那個做大嘅就梗係惡啲啦，個細嘅就冇咁惡啦，冇咁強啊嘛，力量都唔夠，打交都冇咁好打啦，係嘛？咁啊做啊哥做啊姐嗰個咧，咁啊梗係咧中意玩佢就佔為己有咯喎。咁啊就算係細佬細妹咧，都唔願意俾佢玩嘅，咁啊自己中意咧佔為己有。咁所以咁咪佢就受啦。嗱，咁呢个就大概咧四至五岁呢个年龄，就有呢啲咁样嘅感受，样样啦吓，中意嘅就占为己有，即使系姊妹兄弟都唔愿意俾佢哋一齐玩嘅，都系中意自己咧占有，自己玩比较多。咁第八咧就系爱。爱咧就佢绝对唔肯放手噶啦，爱就识系中意啦。咁啊呢个年龄咧，大概系十一二岁至到十八九岁，咁呢个年龄咧，即系呢段时间咧，就样样嘢咧比较自私啲嘅咧，就真系啊，不管乜嘢都要占为自己咧所最中意嘅，佢绝对唔肯放手。尤其是啊，开始咧，咁啊十二三岁嗰阵时咧，对于嗰啲金钱啊，佢亦都开始知道金钱咧，可以买嘢食啦，或者可以买薯片啦，或者可以买汽水饮啦，咁啊对呢啲咁嘅金钱呢啲咁样嘅问题咧，佢都开始咧有一种咧喜爱啦。所以第八咧就系爱，爱就系十一二岁，至到十八九岁咁上下。第九咧就系取啦，取咧就系争取啊。咁啊呢个时间咧大概系二十岁以后，即系咧就慢慢咧就由呢个 B B 就变成咧少年，有少年咧咁啊二十岁咧好多中学都毕业噶啦，咁啊开始咧几乎就有半能力都读大学咁滞噶啦。咁啊，嗰阵时佢喺呢个社会上咧，或者冇能力读大学，出嚟社会做事咧，咁啊样样都追求。咁啊，社会上所谓花花世界啊，因为边我唔中意得噶。但佢有冇能力去买到，就另外一件事，就唔代表佢咧冇能力买得，佢就唔中意。佢而家只有咧。如果有志向嘅、有上进心嘅人咧，啊，我家冇能力买啫，咁我咪自己上进去争取咯，咁咪自己发奋啦，自己奋斗，希望自己赚多啲钱啊，能够达到啦吓，呢个好嘅享受，高级嘅享受嗰种要求，所以咧就咪佢哋取啦，即系样样好多嘢佢都中意啦，好似今日香港一般人都知道噶啦。咁啊，读完书出嚟咧，咁啊，最好就马上买间屋。呢啲系今时今日呢个环境，呢种咁嘅趋向，一般喜欢啊，尽量咧快啲买间屋住下。呢啲咪取啦，就希望能够咧系得到咯。嗱，咁啊，第十咧就系有，有咧就由于佢贪取啊，佢希望得到。但系当然咧，亦都好多人都会得到嘅，有好多奋斗啊、勤力啊，咁啊都可以啦，好多会得到嘅，咁啊佢就有啦。嗱，十一咧就佢嘅生啊，嗱呢个有咧就系一种罪业嚟嘅，好多咧能够咧用正常嘅手法去赚取、去得到，咁就乜事都冇啦，合法啊嘛。你亦都有好多社会上大家都知道，亦都见过，亦都听过好多呢啲咁嘅新闻噶啦。咁啊，用尽种种不法手段去追求，咁啊，但求满足自己咧呢种嘅欲望。咁所以呢个有咧，都系做一种罪业嘅。咁有罪业，出第十一就系生啦。咁因为咧，我哋有呢个罪业， 就一定呢来世啊，又有受生，又有一个报应的。你无论六道之中，你福报好啲，就生到天上享福；普普通通就享一个人。再罪恶啲嘅咧，就堕落呢个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受苦，都系叫做生咧。嗱，咁啊有生，你一定有老死，所以第十二咧就系老死啦。嗱，咁呢十二种咧，古达有一首偈啊，佢话无名爱取就系三烦恼。嗱，无名就第一，同埋呢个爱咧就第八，九咧就系取。呢个无名爱同取呢三种咧，都系属于呢个烦恼。佢话行有二之就属业道，无名缘行行嘅第二啊。嚟有咧就属第十行动，同埋你想追求达到得到有咧，如果用正当手段，当然就冇事啦。合乎个法则、人情法理，我都应该咧系得到嘅，咁啊当然冇事啦。但系社会上从古到今，世界每一个社会、每一个环境咧，当然有正派嘅人，咁亦都有好多啦唔正派嘅，啊为着钱财，乜嘢都做得出，佢亦都有。自古到今啊，我哋几十年嘅生命里边咧，好多人唔单听过，亦都见过，呢啲都系做罪孽啦。所以行有二之就属业道啦，我哋做呢个罪啦。佢话从色自受并老死，嗱色咧就是、第三咧，名色啦、六淫啦、畜啊、受啦、爱啊、取啊，咁啊从色并受，直到呢个老同死咧，系七支同名一苦道啊，一共有七个，即系咧色、名色、六淫，直到畜、受、生同老死，就系属于呢个受苦嘅，就系我哋都受生啦。咁啊，生之中咧，一世人系咪老病死啊、求不得啊、爱别离啊、冤憎会啊，种种嘅心理上、生理上各种嘅痛苦咧，唔知几多，就各人各人嘅业力所招感唔同啦。咁所以呢十二样咧，系顺住呢个次序，无名缘行就行如色。明色缘，色缘明色，直到生老病死，系顺住咧。咁你有个主要就系呢个无名烦恼。如果冇呢个无名烦恼咧，就乜事都冇噶啦。咁所以流转门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十二因缘，先至咧有呢个生死流转。冇呢个十二因缘咧，就冇呢个生死流转啦。咁所以佛嘅弟子里边咧，有一个层次，就佢哋缘各位，例如就系十二因缘，各就系各悟啊，就有类嘅众生咧，佢出有佛世，即系佛在世嘅时候，佢亦都出世啦，即系同佛咧同一个时期。咁即系话佢哋有机会咧系亲近佛，咁啊有机会咧亲自听佛讲经闻法，咁啊听咗佛所讲呢个十二因缘个道理啊，佢哋顺住咁样咧去明白，咁啊因此佢哋修行咧就从呢个无明开始，佢就了解到啊一切嘅罪过。一切的生死的祸端是由这个无明，他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如果反照反觉自己修行，如果无明一没了，那以后的十一种都没了，那可以了生死，所以这样他就幻灭门。由于他出有佛世，同佛同一个时期，佛在世，佢又系在世，但系等佢有机会亲近佛，闻佛嘅十二因缘教， 而得意咧，无名灭即行灭，行灭则色灭，乃至到生老病死都灭。咁啊，逆顺观察呢个十二因缘而了生死，正到呢个圆觉位，就比阿罗汉嘅位置咧系稍为高啲。因为阿罗汉断烦恼咧，虽然佢断咗呢个见思烦恼啊，但系佢呢个习气咧都仲依然存在噶。虽然佢断咗咧呢个三界见思烦恼啊，但系见思生烦恼呢种习气咧都仲有喺度嘅。例如贪嘅烦嘅习气啊，系嗔嘅习气啊，系愚痴嘅习气啊，咁啊好多阿罗汉咧都仲有噶。不过由于时间嘅问题，呢啲咁嘅因缘故事咧就无所谓再讲啊。不过总讲一句。咁啊，阿罗汉虽然断咗呢个三界见思烦恼啊，佢仲有呢个习气。咁呢个习气咧，我就可以做个浅浅嘅譬如，好似我哋咁啊，韩国啊嗰啲金丝啊，即系嗰啲用嗰啲黄芽摆叶成嗰啲酸菜咧，都几好食噶。嗱，嗰啲菜食完啦，但系嗰个樽咧。嗰阵味道啊，好难洗得净啊！又例如我哋香港廖妈记嗰啲腐乳啊，咁系人都食噶啦。廖妈记开张啊，我都做个细路仔啊，我都见到佢开张，我都帮晒过去噶，系嘛？嗱，嗰啲腐乳嗰个樽啊，大家都知嘅。咁啊，腐乳就入晒啦，连嗰啲腐乳汁都食埋啦。但你洗嗰个腐乳樽咧？真系都唔系一次两次咧，系洗得净啊！其实佢就好干净，不过你一冚埋佢个一拱咧，你再揭开嚟咧，总有啲腐乳嘅味道，但佢冇腐乳噶啦，你想搵一嚿都冇噶啦，连腐乳嗰啲汁都冇咗，可是唔代表佢个味道都冇咗。仍然有呢个味道，呢啲咪习气咯。虽然冇咗呢个腐乳一件一件，连腐乳汁嗰啲水都冇埋，可是佢仲有呢个气味。呢个气味咪腐乳嘅习气咯。我哋一闻啊，呢啲系腐乳嚟。呢个樽系装个腐乳，话系人都闻得出噶啦。咁我哋阿罗汉啊，断呢个见思烦恼咧，都系一样。虽然三界嘅贪嗔痴烦恼佢断罪，但系贪嗔痴嘅烦恼咧，佢依然咧系存在啊。嗱，好似简单唔使讲故事，讲一个介绍，一位啦，系有个弟子啊，佢嘅名字叫如入。咁我见到阿罗汉讲。但佢每一次过呢个恒河咧，咁啊奇缘咧就喺呢个恒河嘅旁边冇几远嘅。佢每一次个恒河咧叫呢个河神，但呢个河神咧系一个女仔嚟嘅，系一个好年轻嘅女仔。咁佢每一次过河咧，佢都话系小皮断流，小皮即系妹仔咧，时皮嘛妹仔啦，唔单话妹仔，仲话小皮啊，即系你一个咧系最细个妹仔咋。咁啊，当然呢个河神啊奈佢唔何啦，咪断流俾佢过河咯。咁但系佢心唔忿喎，咁佢每一次行河来回都系咁啊，叫佢断流，佢系阿罗汉，都系叫做小皮。但佢就好唔瞓，你图书瞓，咁啊瞓咧就叫佢嚟，佢话你咧要同佢道歉啊，咁佢就同佢道歉咧，咁佢就讲佢个小皮就勿亲，即系咧妹仔啊，你唔好烦恼啊，我但呢个事皮上个佛啊世尊啊，佢嗱你听到啦，佢话当住师傅面前，佢都叫我做小皮做妹仔啊，更加何况唔响。你面前，佢当然咧唔会称呼我咩好个名噶啦，都系叫我做小皮。咁啊，佛就话佢你唔好嬲，佢话你要知道啊，讲因果咧，佢话咧我呢个弟子啊，系多生多世都系有钱嘅子弟，系富家嘅公子，仲要话大少爷。咁啊，你真系咧？ 去做大少爷、二少爷嘅时候啊，你系服侍佢个妹仔嚟嘅，呢个事实。咁啊，因为咧，佢做大少爷、二少爷嗰阵时啊，你曾经咧做过佢个妹仔，服侍过佢啊，所以今世咧，佢先至阿罗汉果，佢未曾出家以前，多生多世以前啊。嗰啲做大少爷、二少爷嗰啲习气咧，仲未曾断啊，所以佢见到你咧，佢都唔会点样好称呼你噶啦，都系叫惯咗你做妹仔或者小妹。个所以呢啲问题咧，佢唔系有呢个心咧轻视你，唔系有呢个心咧睇小你。阿罗正道世间嘅圣人。佢世间嘅烦恼咧，已经系平静咗，佢唔会睇错嘅。不过佢呢个习气咧，依然系存在啊。嗱，咁所以家讲呢个缘果咧，佢就比呢个阿罗嘅程度咧，就略为高啲，就系呢个问题。阿罗只系断呢个烦恼，佢呢个多生多世嗰啲。习气咧依然系存在，但系到呢个缘果二性啊嘛，一就系我攞，第二就缘果咁啊二性啦，咁啊缘果嘅行者咧，佢所谓高啲就唔单断呢个见思烦恼，同呢个阿罗汉一样，但系佢咧更加断除呢个习气都断埋。有关呢个见思烦恼啊，三界嘅贪嗔痴嗰啲习气咧，佢都冇咗，所以佢嘅身份啊，佢嘅层次咧，就在呢个阿罗汉之上，就称为佢哋圆觉，就唔系叫做普通阿罗汉啦。嗱，咁有咗咧，佢就独觉，独咧即系独自一个人修行嘅，咁啊独觉。点解佢就独觉啦？佢就出冇佛世啊！即系佛咧出世在世间嘅时候咧，佢就未系出世嘅，佢仲未喺人间出现嘅。咁啊，但等到佛去咗世啦，咁佢出世啦。等于话佢出世咧，至到长大成人啦，佢发心出家修行。佢都冇機會親近佛，因為佛咧，在佢未出世以前已經咧去咗世啦。咁啊，佢點樣可以修行呢？佢就自己有宿生，有好大嘅善根。咁呢種善根咧，佢就可以咧自己咧發心咧修行。咁佢點樣修呢？佢就修呢、這個我哋家心經所講啊，修呢個因緣法。佢点样修法呢？佢春观百花开，就秋观黄叶落啊。咁啊，春天百花开，到秋天不过系几个月啫。嗱，咁啊，几个月咧，到秋天咧，所有嗰啲百花都开始慢慢咧凋谢啦，所有嗰啲树叶咧，慢慢咧已经系落啦。剩下一个树身嘅咋，因为秋天过咗就系冬季，嗱咁啊，今日香港咧，对于呢个春夏秋冬呢几个季节咧，已经好少噶啦。当然系热天好热，咁啊到家开始咧凉爽啲，但系咧冇乜点样冻噶啦，冻嘅时间咧就好少。但舊時就我哋做小朋友嘅年代，香港咧都幾凍下嘅。我所知道，嗱咁啊，我哋嘅年代都冇雪櫃嘅，唔好話我哋啲普通基層嘅老百姓，就算係富有人家都冇雪櫃，根本就冇呢個名添。唔好話冇呢件雪櫃嘅物件啊！咁冇呢个物件，当然冇呢个名啦，所以根本咧就冇雪柜噶。嗱，咁啊，冬天过年咧，一般人家咧都系买个黄牙白啊，咁嚟到咁啊年初几啊，咁啊煮啊送煮啊斋咁啊，一般人家都有嘅。咁嗰啲黄牙白咧，我记得咧就真咧好似呢个兴隆叶碌咁大个噶，好大个啊，有十斤八斤重嘅，嗰时啲黄牙白。咁啊，有啲針啊，鐵嘅針咧，咁啊穿咗鹹水草，咁啊穿過去啦，把個鹹水草咁啊掛住，因為冇雪櫃啊嘛，個黃鴨板咧就唔係一餐食得曬十斤八斤， 咁啊，咁唔可以是 modify， 咁啊，我哋主动，咁啊，点样可以保留佢新鲜，唔好发毛，唔好坏咧？就挂喺个窗口，窗口佢有个教开关噶嘛，我挂喺个窗口个开关嘅地方咧，咁就过冬噶啦。系一个食盐系咪？第二个咧就系、是、靠呢啲北风咧，然后吹干呢个和牙白。保持呢个新鲜，唔好等佢咧系干咗，唔好等佢咧系坏咗。咁但系香港家咧就冇咗呢个四季嘅天气，咁啊，但系好多地方仲有，所以呢个沿过咧，佢就春官啊，百花开，百花盛放，咁啊几靓啊，几好睇啊！但系到到秋天咧，就黄叶落，开始过冬啦。不过咧，短短几个月时间咋，咁啊，主要就系话咧，我哋人命无常，虽然家下做 B B 系啱啱到呢个世界，咁啊，即使有100岁，有几多个100岁啊？系有，系唔多，唔系普通。嗱，我普通70-80岁都唔简单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几十年，其实咧转啊眼就过噶啦。呢几十年咧，我哋从前唔识得信佛，啊咁就冇计啦，根本都唔识得系嘛。咁我哋有机会咧，到到今时今日，唔论你个岁数几大，你系年青又好，你系中年又好，你系老，所谓老中青，唔论你边一个层次，总之你有机会入佛门，咁啊学佛或者皈依咧，都系俗称。一种咧系不可思议嘅善根啊，先至今生咧有咁嘅机缘。咁啊，既然我哋明白呢种道理咧，所以就唔好咧虚度光阴啊。无论你同边个方面有缘，你都可以去修。你中意拜佛啊嘛，啊你咪日日拜佛咯。咁你中意诵金刚经同金刚经有缘啊嘛，你咪诵金刚经啦，或者大部啲同楞严经、法华经有缘，你咪得闲就诵楞严经、诵法华经啦，系绝对一件好事。你最紧要咧就系日日做，就千祈冇得借头借路啊，咁就唔做啦，咁就唔好啦。咁如果你日日即使系10分钟都冇问题，因为你的时间呢要谋生要稳食，你只得10分钟而已，冇问题。呢10分钟呢你唔好空过，你就好好地10分钟呢念你的佛，或者拜你的佛，或者做你的经，都是好事。咁你日日系咁样做啊，尽此一步身，一生年，一生几十年呢，你日都系咁样去做嘅话呢，咁就肯定咧，呢种功德善根啊，系不可思议噶。临命终时就可以啦，冇咁多恶嘅因缘嚟到咧扰乱你。咁所以呢一种咧，佢出冇佛世，冇机会见佛，但佢有善根。佢自己独自修行，春观百花开，秋观黄叶落啊！悟到一切，一切以此类推，都系生灭无常，都系因缘所生法啊！咁佢就在呢个生灭无常之中嘅修行，修到咧正到咧无生无灭，正到呢个常住不变嘅真心。是全靠自己的俗生的智慧去修行，所以这样他就独过。那么就有两种，一种就是圆过，一种就是独过。那么圆过就品佛教导生，就修这个十二因缘，一切罪过由无明烦恼起，他就观察无明无性，无名因灭，而下嗰11种咧都唔会跟住嚟，咁就叫做圆觉。嗱，独觉咧就系、是、自己一个人修行，出冇佛制，系春观百花开， 臭官王而落，唔到一切法都系因如所生法啊，缘生之法，无实体性，当体即空。佢唔讲呢种道理，依此修行亦都可以咧得到解脱啦。所以呢啲问题咧，我都话啦，我自己都唔系一个好有学识嘅人，我只系咧劝大家咧咁啊睇开啲。或者念佛，又或者食素，你能够做呢个末法时期，每日念下佛，当然包括个人嘅习惯唔同啦。总之系诵经、拜佛、念佛，绝对系好事，一啲都冇错。你时间长，你咪念多几句，咪念多几步咯。啊，我冇时间喎，我要搵食喎。咁冇意见，咁你冇可能你廿四个钟头都揾食噶嘛？咁啊，总要休息啊！咁你休息之前，你冲完凉咧，要上床瞓觉之前咧，你就好好地，就算十分钟咧都冇意见。啊，十分钟仲可以有恒心啊！最紧要发呢个长远心，唔好发呢个咧一阵间嘅心。我哋长远心啊，今日系十分钟，听日十分钟，咁你一生人咁样落去啊，就好多个十分钟啊，加加埋埋啲数咧都好襟计噶啦。咁啊，日日十分钟嘅修持，净你自己嘅心咧，到最后临命终时，你都可以咧系有把握。不会呢被他的业障的牵涉，这些呢就是受这个佛法一种熏染所得到的好处。那么除了这个修持之外，助缘即是帮助你的道心，是帮助你成为一种法器，成就你自己将来得到的因缘，他们助缘帮助你。其中呢就好多种，讲唔出咁多㗎喇。不过最紧要呢仲係我一时间呢一世人所推荐嘅，我所呢常常打讲嘅，最好就食个素。食素啦係长养我哋嘅慈悲心啊。如果我哋连素都唔食一啲呢，就我哋学佛呢个慈悲心呢就冇咗㗎喇。咁冇咗呢个慈悲心呢，就冇咗呢个成佛嘅种子，咁就变咗将来呢成佛嘅机会呢就好微。因为呢佛教大家都只係讲慈悲，咁凡嘅杀生食用啊，都係一种呢最伤害慈悲。好似我曾经睇过呢啲戒杀放生啊，呢啲咁样古仔嘅因缘咧，因为我要讲经啊嘛，都睇下经啊嘛。嗰啲牛啊，其实同我哋嗰啲人咧，佢都好懂性啊，佢都好珍惜佢嘅生命啊，乃至一切畜生都唔系唔珍惜啊，包括佢爱我哋嘅人何，佢斗唔过我哋。是无可奈何俾我哋伤害个生命，但系呢个冤呢个仇咧，佢唔忿气噶，总要报我哋嘅仇噶。嗱，嗰啲牛咧，我睇到有人左手牛嘅计啊，佢话耕烟泥雨就几经年，皮破血流就未敢眠。老命自知不足惜，前功就还望主人怜。嗱，咁啊，耕烟泥雨即系烟雨，不过咧将呢个耕咧同呢个泥咧分开嘅啫。烟雨咧，烟咧早朝头早咧，呢个天咧唔系几清朗，或者半夜有雾水，我哋香港都有啦。香九龙睇唔到香港，喺香港望唔到九龙，呢啲常常有个天气嘅转变，呢啲咪烟啦，即系好似有火烟咁啊，蒙住只眼睇嘢睇唔清楚啊。 雨咧就落雨咧，即系话咧嗰只牛啊，佢为佢呢个主人去耕田咧，尤其是热天啊，咁啊好多乡村嗰啲种田嘅人咧，天未光五点钟早餐咧未食啊，趁个天咧仲系凉爽，太阳仲未出啦，咁啊一早就出去耕田，去犁田，去耙田，种菜或者种禾。嗱，咁呢只牛咧，佢绝对都冇得偷懒噶啦。咁啊，呢个主人一定拖埋佢出去做工。咁呢只牛都冇乜意见啦，所以就耕烟泥雨，即使蒙蒙天啊，一夜咁雾水，咁啊对面都睇唔清楚嘅。咁样嘅天气咧，乃至落雨啊，佢都要去做。就经几年咧，都唔知经过几多年。都唔知道做咗几多年啦，佢话皮破血流就未敢眠啊，眠之后瞓觉睡眠啊，佢话咧即系做老牛嗰啲皮就老咗啦，亦都做咗几十年，嗰啲皮都硬咗啦，但系初初牛仔养大啊，开始去田做工咧，即系未曾做过啊，咁突然间要做工咧。咁有嗰只牙啊，嗰只牙好似一个 V 字咁嘅，咁咪咧挂响嗰个牛个头背后嗰个牛骨嗰度，即系个背脊个骨嗰度，就靠佢啦，佢力量佢拉住，然后咧绑一个耙或者绑一个泥田嘅泥，就靠佢个拖，靠佢力量去拉。嗱，咁啊初初做乱牛嗰阵时咧，后生嗰阵时咧。咁啊啲皮都未曾老喎，又或者初初做嘅未人做过嘛，咁啊肯定嗰个地方咧挂住嗰个木头嗰个地方啊，肯定系皮破血流嘅。嗱咁皮破血流咧又唔可以唔做，我真未敢面都唔敢话随便啦唔做，瞓觉休息啊。即系话咧，我帮你呢一伙人，帮你呢一家人。做咗几十年，咁呢家人如果冇只牛啊，咁啊点耕田啊？咁啊，既然唔耕田，嗰啲泥冇泥松，冇爬松啊，你又点样种啲菜？又点样插嗰啲禾秧咧？等于话我哋种菜有菜食，咁啊做禾秧有米食，牛嘅功劳啊系不可少啊！冇咗只牛真你都几烦啊！你个人点拉啊？但嗰只牛咧到到老啦，咁啊好多嗰啲主人仲拎去卖咗，俾人劏咗，当牛肉咁样卖啊！所以只牛咧最后嗰两句，我老命自知就不足惜，我呢条老命咧，但唔做得啦老啦，做到不能再做啦，即系不足可惜噶啦。虽然是这样的，我帮了你几十年了，所以说前功都还望主人念了，即是希望你的主人呢念我初初由牛仔帮你们做事做了几十年，养了你们全家，到到这个时候我都不懂得做了，我老了，我不行得不走得了，希望你就可怜我，不要再生我。那这一手计呢，你哋听到都明白啦。其实牛如此啊，一切畜生都系一样啊。点解学佛嘅人要食素啊？佛要我哋嘅弟子食素啊，就因为咧明白到啊，杀生害命，会伤害咗个慈悲，佛教嘅慈悲，亦都结下好多嗰啲冤，好多嗰啲仇，冤仇一结啦。第世一定有报应，如是你杀我，我杀你，这个冤债呢永无了脱之人啊，是很痛苦啊。咁所以呢这只牛是咁样求情。其实呢佛教来讲啊，你有心杀这个畜生，固然是有心的报应啊，就算是冇心杀这个畜生呢都有冇心个报应啊！嗱，咁我咧就讲个古仔就得啦。嗱，咁啊梁武帝，相信佛教嘅人咧，好多都知道呢位皇帝啊。 佢系佛教个护法神嚟嘅，佢系好信佛。佢在为做皇帝嘅时候咧，佛教最兴盛，因为佢个师傅咧就保子公和尚，系当时一位咧好有道德嘅大德。咁由于梁武帝咧，佢本身系信佛啦。当然咧，佢个师傅梁武帝，佢个师傅就保子公和尚咧，亦都有好多出家嘅同道啊，或者徒弟师兄弟啊，等于话梁武帝咧就同啲出家人咧又好有来往嘅。咁啊有一次咧，咁啊梁武帝喺一般咧喺生人咧做咗皇帝，有好多公事要办噶嘛，咁啊得闲咧就想嚟捉下棋，咁有日同一个出家人捉棋。咁啊捉棋，大家都知啦，居马炮将士嗰啲，大家都识嘅。你系咪精于捉棋、灵光捉，大家都识噶啦。嗱，咁啊到最后，居马炮将都已经咧冇晒啦，你食我，我食你都冇晒啦。咁啊呢几只雀仔就几有用噶噃，大家识捉棋识噶啦。嗱，但系雀仔过咗河咧。第二規矩，你直行，行左行右都得。雀仔過咗河，你就算未過以前，都係只有前進，唔可以褪後㗎。啊，咁啊，車馬炮咧就可以橫嘅、直嘅、前後都可以行，但係雀仔就絕對唔可以褪後嘅，只有前進。咁呢個大家都識嘅，應該係會捉嘅人都識㗎啦。咁有人咧，佢梁武帝同一个出家师傅捉棋咧，咁啊车马炮已经都冇晒，即系呢盘棋咧做未完，大家仲旗鼓相当啊！咁啊有几个雀仔，大家有五只雀仔啊嘛，咁啊过河啦，过河咧，咁大家碰头，碰头咧，咁啊梁武帝咧就比较棋艺高啲。咁啊，梁武就系佢哋雀仔啦，过咗河，咁去到对方啦，咁啊对住佢哋雀仔，轮到佢行，咁佢就咩？即系话食呢只棋啦。但我哋捉棋嘅人好多唔懂斯文嘅，唔系散，呢啲都大家都知嘅。凡系会捉棋嘅人，呢、這个习惯咧，好多都系咁讲嘅，啊散你呢只棋。就唔系话食咁简单咁斯文嘅，当然有，亦都好多人话杀嘅。咁啊，梁武帝咧佢又话杀，咁啊佢系皇帝嚟噶喎，咁佢一话杀啦，咁啊即系杀头啦，喺旁边嗰啲侍卫啊，嗰啲兵卒咧话皇帝话要杀人噃，咁啊捉咗呢个和尚个杀头。咁梁武帝个耷低个头望住呢盘棋咧，咁啊将个雀仔咁啊督过河要杀对方个雀仔啦，咁啊即系见到自己开口话杀啦，呢唔见有还唔见有还手嘅，咁啊对方好似都冇乜动静咁嘅，一望下连个和尚都唔见咗，佢就问啲士兵啊，点解唔见咗对方啊？嗰个主将你话杀啊嘛？咁我哋咪拉佢杀咗咯，唉，梁武帝我唔系话杀佢啊，我系杀佢呢只棋啊，杀佢呢个雀仔啊，咁但冇计啦，嗰个唔杀都杀咗啦，咁佢的确系话杀喎，佢冇话杀和尚啫，佢杀个雀仔对方嗰只雀仔啫，咁但你明唔话杀啦？所以皇帝的命令不可以违背，皇命不可违，是我们这些做兵出的必须敢违背，你说杀我们就杀咯。那当然成为事实就没计了。我就讲这个因果了，那为什么梁武帝会突然间说杀，那些人就将他杀了一幕，梁武帝的确不是下令，是生气这个和尚出家人要杀了他，绝对不是这样的事，他就大家捉棋。咁啊，我呢个梁武帝佢杀对方个棋，咁啊要杀啦，杀呢只棋，佢就冇嗰只棋，只系话杀。咁啊，我哋捉棋都系大家啲习惯都系咁讲嘅，好多都系。咁啊，讲翻呢个从前嘅姻缘。嗱，咁啊，从前咧即系若干年前、若干世以前啊，有个地方有一个耕田人，咁佢就靠耕田。种菜种地揾食嘅，咁啊当然有一个锄头个锄嗰啲泥， 尤其是將要種菜嗰陣時，嗰啲泥鋤通啊，咁啊點樣插嗰啲菜落去種菜咧？嗱，嗰個啲禾蜆啊，大家都識嘅。農民之後之後嘅蚯蚓，我哋再講話出嗰啲禾蜆，好似一條筷子咁長嘅，但紅色咁啊，都大家都見過，好多人都識嘅呢啲啊。嗰啲禾蜆咧就靠泥生存嘅。佢个生活咧就喺嗰啲泥里边，就唔系喺呢个泥个上边。但系从呢个种田个好处嚟讲咧，如果呢幅地啊，多佢条嗰啲禾蜆咧，嗰啲蚯蚓咧，喺呢幅地都几好噶。因为佢供喺个地下咧，供到嗰度有个窿啊，即系嗰度就松咗啦嘛。咁对于嗰啲地咧，都系一个好处嚟噶。嗰啲泥都冇咁实啦。咁啊，呢个种锄田嘅人咧，当然睇唔到个泥里边有啲乜嘢噶嘛。泥个表面就睇到啫，泥里边有啲乜嘢动物，有啲乜嘢是睇唔到噶嘛。咁佢一锄锄落去，一锄咪梗系挖出嚟上嚟咧，一挖上嚟咧，就睇到有半段禾蜆，即系蚯蚓。等下嗰条禾蜆咧，系锄咗两段。向个中间坐落去，成为两橛，一橛就俾佢翻起嚟，一橛做一个泥里边。咁呢条禾蜆就肯定系死啦，断咗两橛，点乜生存啫？系冇理由生存噶啦。就算系一流嘅医生啊、寿司啊，都冇法子将佢搏得翻。咁样呢条禾蜆咧就死咗。咁但呢个种田人咧，唔系有心杀佢噶。他是种菜锄松的地准备种菜，但是看不到这个泥里面有条禾蜆，他就这样锄地想锄松那些泥，怎么知一锄将那条禾蜆锄在两段，那没办法啦， 是真的无心之失，就算他几慈悲都没办法，不是有心杀他。虽然无心之喎，今日佢又无心冇啦。嗱，咁啊，当年嗰个种田嘅人就系今日同梁武帝捉棋个和尚，佢好多生好多世转世转嚟转去咧，转到今世咧，佢就有前身做一个出家人。嗱，嗰条和蜆咧，俾人锄开两段，佢系咁死咗咧。又投胎咧，咁啊转啊转啊转到今世做翻个人，唔单做人啦，仲贵为一国嘅皇帝。咁佢两个做个好朋友喎，咁啊捉棋，就由于捉棋个关系啦，你食我啲棋，我食你啲棋，佢就讲杀，即系话杀对方嗰只棋子。一句话佢系无心咧，唔系话有心杀呢个出家人。就是呢一种的捉棋的习惯，我杀你或者我食你，那我食你就比较斯文，那我杀你的话就没那么斯文，但是普通人呢就没问题了。那我们不是皇帝嘛，我们不是三军总司令嘛，你说杀就杀咯，誰會聽你話拉對方的人去殺了啫？我哪有那麼大權的普通人，但他是皇帝，皇帝說殺，那麼那些士兵馬上拉個和尚去殺了。那這個和尚就是當年呢那個鋤田的人，這條和蜆呢被人鋤在兩段是這樣死了，就是今天的梁武帝。嗱，我哋从呢个呢啲咁嘅因果，大家听过咧，系好多好多。如果在呢个书里经书里边咧，讲呢啲咁嘅因缘，杀生个灾难，食素个好处，嗰啲咁样嘅故事咧，真系恒河沙都数唔出咁多啊！我之所以讲一两个，都系咧鼓励大家，你无论修乜嘢法度。无论你抽边一种法，这个助道的因缘是很重要。其中一种呢就是食素，不好的杀生。 如果你杀生呢，跌冤跌仇太多，将来你的冤家敌人啊，咁啊亦多好多，咁啊变咗处处同你个障碍，妨碍咗你，你要修行，佢就妨碍你，障住你，令你修唔到，又或者病痛多，令你修行修唔到，冇精神去修，成日煲药，成日都浪贴啊，仲边有心机，边有时间去修行呢？都是一种障碍啊。所以我呢每一次讲经，不论到咩地方，都是鼓励大家呢，在千万种法门之中，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方便、最功德不可思议，莫如清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净土念佛法门，而帮助你能够成就这个念佛功德，他朝有日往生净土，阿弥陀佛随手之人能够帮助你的呢，就是吃素，不要杀生，不要吃肉。很多人这些问题呢，不是个个做得到，这个肯定，但是呢，我只是跟大家讲呢，你尽量，你不要呢每一餐无肉不欢，或者间中吃一餐，或者初十五，或者菩萨丹，好像跟着来就是十七只弥陀丹，那么大家弥陀丹那人呢吃一日素，那么同阿弥陀佛结下善缘，他人阿弥陀佛呢就会一手足金台来接引你往生西方。那么所以呢，修一切法是好事，但一定要有助缘，这个最好的助缘就是我们戒杀放生，是食素是最好的了。所以我家呢就讲这个十五因缘，差不多也都呢是讲完的了。讲完呢，家或者是无无名，就亦无无名尽，乃至无老死，第二无老死尽。嗱，呢四句经文咧，相信佛教徒呢啲咁嘅心经咧，系佛教徒都会念噶啦。嗱，咁呢四句最好将佢咧系齐整啲，就系、是、呢四句就唔好搞开。嗱，第一句无无明，同埋第三句无无明尽，第二句嘅亦无无明尽，同埋第四句嘅亦无老死尽，咁咪将佢嘅齐整啲。嗱，第一段咧就系无无明，亦无老死，就为一段。即系十二因缘咧，只系举个头个无明，同埋最后第十二个老死，中间嗰十个咧就简用乃至两个字咧就简略咗，所以冇咗无明就冇咗行。冇咗行就冇咗色，冇咗名色六入畜，知道无有生同埋老死。咁跟住呢，呢、這个缘觉啊，个行者呢收呢个逆观啊，佢了解到一切个过患嘅根本就係无明。咁如果无明一面呢，就唔会做罪业，就唔会入胎，就唔会有出胎，亦都唔会有生，亦都唔会有老死。所以佢呢就系逆观，我哋众生六道轮回就系顺观，顺住呢个十二因缘系流转呢个生死。咁啊，缘觉或者独觉嘅行者咧，佢哋逆观，观无明系无性啊，系不过众生迷而有，你只要觉悟。就无明，当体即空，当体清净，当体直灭，咁无明不可得，就唔有呢个行为造作，冇行为造作就冇罪业，就唔会咧发性入胎，亦都冇呢个受胎，冇呢个出胎，既冇出胎，就连生老病死都冇啊！咁所以咧，佢哋逆观。嗱，咁啊，顺观、逆观两种都讲过，就系家话无咧，呢个无咧就唔系话冇咁嘅解，就系我哋空要睇开啲， 明白这个逆顺观察那种的道理，在我们这个实相波若法身理体里面呢，根本就是清净净灭，没有这个十二因缘法，所以说无无明，你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你亦无老死尽啦。那么向下就无苦集灭道，这个就无这个四谛法。苦集灭道的四谛呢，四只数目就苦集灭道，咪四样咪四咩？嗱，帝咧就系言字边一个皇帝嘅帝，独帝。咁四帝咧，即系四种咧，苦集灭道咧，系最确实嘅道理，系实实在在嘅道理。咁最先个苦同集系世间嘅因果，最后呢个灭同呢个道咧。就是出世间的因果。第一个苦就是我们的众生，我们讲过呢，我们生理上有生老病死的痛苦，我们心理上有爱别离苦，有求不得苦，有怨憎会苦，有五阴炽情苦，八苦之中生理一半，心理一半，生理和心理加埋一共有八种苦。那么苦就是果，果就不离因，因呢就是集地，集呢就是积积集集。我们一生人讲到造罪业啊，我们不少啊。咁啊，《地藏经》里边都讲啊，佢话众生啊，起心动念就无非是业，就无非是罪啊。我哋由朝头早起床，直至到今晚上床，在呢十零廿个钟头里边啊，起心动念、行为造作，都离唔开呢个罪业啊。我哋一生人几十年所做嘅罪业呢，真的这个世界都装不尽，可惜这些罪过呢是没有一个实质。如果这些罪业是有个实质，好像一张台那样有个实质的呢，真的尽这个世界的空间呢都装不晒，都是形容我们众生每一个人的业障深重。所以三世流转就是这个集地了，就是集集埋埋，积积埋埋，好像个货仓那样收收埋埋，你装了几多那些罪业，以前这个罪业因那就受这个法苦那种果报了。所以苦就是这个世间的因果。那么灭道呢就出世间的因果，那灭就是灭除世间这个烦恼因，灭除世间烦恼的苦，我就灭了。但是怎样灭法呢？不是口讲就算吗？我想无罪了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你有些实际的行动就收这个道底了。道帝呢，从小城嚟讲，离唔开三十七道品，或者五停心门呢啲咁嘅清净嘅道帝法门，由修道各种嘅功效，得到咧清净净灭，灭除呢个世间嘅烦恼，灭除所感呢个世间嘅三苦八苦嗰种果报。所以呢个灭同道咧，就是出世间的因果。那么这个四谛法就是佛呢最初成道的时候呢，是最先为这个五比丘而说的。五比丘就是焦陈如啊、摩诃南啊、十力加善啊、马胜啊、小贤啊，一共有五个比丘。那么这五个比丘呢，他最初都未曾出家的，他就是在皇宫里面呢，那么佛是太子，大家都懂的，他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。如果他不出家呢，他就是迦毗罗卫国的王位的继承人。 咁啊，當然咧，以佢嘅身份咁高貴，又係皇太子嘅身份，佢嘅下屬咧就好多人照顧佢啦。咁呢五個比丘咧，最初都係照顧佢，即係等於話係佢個工人，係服侍佢嘅。咁啊，到凡一因緣成熟咧，就佢出家。嗱，咁啊，出家咧最初身份呢個仙人，但係啲仙人個道行咧。就不是挺高的，最多是成仙，未能了生死，未能达到佛的要求，所以佛就不亲近他们，就自己在这个雪山呢就独自修行。那由于他是皇帝皇太子的身份，那他的父王正范王呢，恐怕他在雪山修行不挨得，就派这五个人呢，随从他的五个人呢，去雪山咧，请佢回宫，唔好出家修行。但系太子出家嘅心意咧，好决定，好狠切。咁呢五个人点去劝咧？太子都唔回宫。咁但呢五个人咧，系奉皇帝嘅命令嚟请法太子回宫嘅喎。咁如果请唔到太子回宫，岂不是自己都系大逆不道喎？变咗佢哋五个人都唔敢回宫啦。咁啊，索性咧就跟随太子一齐出家，就做咧释迦牟尼佛咧嘅侍从。咁啊，在呢个雪山修行期间咧，都系服侍咧太子嘅。咁啊，太子喺雪山六年修行啊，佢哋日日食嘅咩咧？系一麻一麦。嗱，呢个一麻一麦咧，你就唔好误解。一粒麻一粒麦，咁啊点样食啊？牙罅都唔够食啦，一粒麻有几大啫？一粒嗰啲麦，嗰啲麦即系做面粉嗰啲麦，亦都唔会好多，就一粒谷啫嘛。咁一粒芝麻，一粒嗰啲麦嘅谷，咁啊点样顶肚饿？点样生存啫？噶系嘛？所以呢个一字咧，就系一餐咁样解，即系今日食一餐麻。听日食一餐麦，可以讲咧，以我哋今日眼光睇咧，可以讲系毫无营养可言嘅。所以六年苦行咧，你睇到呢个苦行相，就饿到咧就皮包骨，除咗一阵皮啊，我哋全身呢个前面个胸部、背脊个后边嗰啲肋骨咧都睇到嘅，就系佢出家六年苦行嗰种嘅相。咁到到佢将人成道啊，之后就作官啦。佢话我家挨咗六年，如果我咁样以咁样嘅身体成佛啊，佢话将来嗰啲外道咧就会仿效。佢话太子成佛好简单啫，佢都系饿咗六年，生活艰苦，饿到皮黄骨瘦咪成佛咯。就恐怕嗰啲后人嗰啲外道啊。误解，所以佢咧就离座，就雪山下边不远有个离莲河，就喺离莲河咧一方面想冲门凉，咁呢个河边咧就有一班睇牛嘅女仔，即系养牛嘅睇牛嘅，嗱咁啊牛咧就有牛奶噶嘛，咁啊呢一班养牛嘅女仔咧。咁见到释迦牟尼佛啊，响离楼可以冲凉嗰阵时，哇！咁啊皮黄骨瘦咧，佢就大家商量，就攞嗰啲牛嗰啲牛奶啊，就捞啲米，咁啊整啲牛奶煲粥，咁啊肯定系好食啦，咁啊肯定系够营养啦，系嘛？咁就变咗咧，煲好啦，等佛冲完凉上岸咧，就供养释迦牟尼佛，供养佛。咁啊，份咧亦都谂下啱。如果自己皮黄骨瘦咁成份咧，唔似样，恐怕后人学习，佢亦都接受呢个供养。咁啊，接受咗供养，当然食得时间长啲啦，个身体咪复原咯，营养好啊嘛。咁啊，用牛奶煲粥，咁啊，肯定好营养。咁啊，到呢五个人，哇！佢话太子退心啦，去受呢个木牛女。这个乳味，这个乳味即是用牛奶煲粥， 受呢个愚昧供养，唔系响雪山嗰种苦行嘅修行者啦。咁佢睇见佛一退心，佢哋五个人静静地咧就离开佛，佢就去到鹿野苑咧，就自己五个人咧一齐咧结伴修行，就离开咗佛啦。咁佛就冇办法啦，咁啊受咗呢个木王与雨眉之供之后咧，咁佢身体就复原，咁就翻到呢个雪山咧静坐啦。静坐咧到到时间到啦，咁啊夜观明星啊，因此就悟道成咗佛。嗱，咁啊成佛就要度众生噶喎，呢个佛教原则，你自己有功夫。就一定要讲经说法度众生，那么度众生都要讲完，这些故事我跟大家讲过的了。那么他最先成道，他最先观察道哪一个呢？就是道那两个先人，是他最初亲近的师父，学道的师父。可惜这两个先人没有福，接受不到他的教化，他死了。咁既然死咗啦，就点样度呢？咁因此就再观，就呢五个人响皇宫，佢系照顾自己，自己响出家雪山修行六年，亦系呢五个人照顾自己。当然同自己好有缘，所以佢就嚟咗到呢个鹿野苑咧，就同呢五个人咧说法度呢五个人。咁佢用咩嘢翻嚟度呢五个人呢？就系、是、呢个苦浸灭度呢、这个四谛法。嗱，咁苦浸灭度呢个四谛法点样度呢？所以佢哋三转十二行法轮，即系三次转动，四个字啊嘛，苦浸灭度啊嘛。嗱，咁啊三次转动啦。咁啊，四三啊，成为一十二啦，所以佢哋三次转动咧，一共有十二次嘅行活，佢哋三转十二世行活。嗱，咁啊，点样转法咧？嗱，最初咧，佢哋视转视咧，即系开始，即系乜嘢佢就负责咩道个道理，因为佢哋呢五个人咧唔识噶嘛，未曾听过佛法噶嘛，亦都未曾知道同佛有个境界啊嘛，佢哋唔懂咪就开咗。佢话此时苦系逼迫性啊，我哋有痛苦都系逼迫到我哋精神唔舒服，身体唔舒服。大家咧好多人都尝试过啦，唔好讲咩啊，就系、是、日三个人头晕发烧都好辛苦噶啦，都逼迫到我哋。食唔想食，瞓又瞓唔着，呢啲咁嘅环境大家都好多人都经验过嘅，系咪逼迫咧？其他大病就更加唔使讲添啦，或者环境转变啊，好困难，咁亦都系逼迫到自己咧，系周身唔舒服啊，忧心嗰样，忧心那样，所以苦咧就系、是、逼迫性。第二集呢就叫做招感性，就因为有集体的烦恼先是招感这个生死的痛苦，所以呢集就叫做招感性。第三呢叫做灭谛，灭就叫做可证性，我就可以证道，因为证道这个灭话就灭的话，就灭除这个生死的烦恼集体，灭除这个生死苦果这个苦谛，就全靠这个不生不灭直灭的道理。果此是灭就可证性。第四就道的个此是道就可修性，是可以修行，修行这个三十七度品，或者修行这个小乘的五停心观，由此这个法门就可以证到这个不生灭，灭除这个世间的生死苦因苦果。这个就是第一转，就叫做示转，就开示这个四谛法是什么道理。说此时苦是逼迫性，此时集是招感性，此时道是可证性，此时灭是可证性，此时道是可修性的示转。 第二呢就是劝转，咁既然苦浸灭到四谛法咁好，就劝呢五个人呢要依呢个四谛行修，咁就劝转啦。啊，不过此时苦就语应断啊，呢既然系痛苦啊，生苦八苦，既然苦你应该要断咗佢。佢话唔系此时苦就语应知，你应该知道，但此时执就语应断啊，你应该要断呢个烦恼执低，先就可以咧断呢个生死苦我。佢话此时灭咯，就语应正啊，你应该要正。个此时道咧就语应修，你应该修呢个三十七道品或者五停生活，然后先至咧正到呢个出世不生分灭，由灭界先可以灭除呢个世间嘅生死苦因苦果，咁就劝佢哋咧修行。咁啊，哥唔俾咗最后个世尊啦，咁你又开示我哋四谛法个道理系咁样。你就劝我哋依四谛法而修，喂，得唔得噶？靓唔靓骑噶？咁你有咩证明啊？我点样可以啦？得到如你所讲咁好啊？所以最后第三咧，就叫做作证转，凡系用佢自己亲身嘅经验做一个证明。做一个以实实在在的证明，所以第三个叫做作证转啊。我话此时苦，我已经知啦。啊，此时执，我已经断啦。此时灭，我已经正啦。此时道，我已经修啦。既然我修咗呢个道。就正到呢个灭，正到呢个灭咧，就灭除一切世间嘅生死苦因苦果。咁我咪以我自己啊，做你一个证明，俾你哋睇咯。你哋应该要修啊。嗱，咁啊，经过呢三番嘅转动啊，呢、这个五比丘咧，咁啊最先咧正阿罗汉嘅就系焦陈如啦。咁啊，跟住咧。就十力加仙啊、摩南啊、马胜小贤啊，佢哋轮住咧要正果，所以咧佛啊最初说法就说呢个四谛法，最初度众生所度就系呢五个人，咁啊亦即系话三宝咧响呢个世间咧系最初得以成立，嗱佛自己就佛宝啦。所说的四谛法咁啊法宝啦，咁啊呢五个人系最先咧现出呢个出家比丘相，咪僧宝咧，咁啊加埋咪佛法僧三宝，系最先有呢个三宝啊，响呢个世间上咧系成立啦。咁啊加话无苦浸灭道，就系讲我哋呢个空中。自性波野本体真空里面咧，冇呢个苦就灭到四谛法，所以就无。嗱，呢个无字咧，向下仲有好多个，一共有十几个无字啦。呢个无字咧，我再重复讲句，唔系话乜嘢都冇唔使做啦，都话明就冇啦嘛。咁就大错特错啦，唔系咁嘅意思啊！最紧要听心经、听波嘢嘅道理咧，金刚经啊、心经啊都系讲呢个道理，千万唔好咧。哎，法师讲噶咩都冇啊，咁啊我大件事噶啦，我真系罪恶无量啊！所以呢个无字咧，唔系话乜嘢都冇，就叫我哋睇开啲，叫我哋看破啲。因为我哋呢个波野自性本体里边咧，既无呢啲法，系绝对清净正面解脱，所以我哋每一个佛弟子，包括就算唔系佛教徒，你有兴趣研究佛法啊，都要明白呢个道理。波野个空唔系断灭，唔系顽固。是纯粹呢是因缘所生法， 一切法必从这个因缘而生啊，缘生之法本体当空啊，唔使等佢灭先就空啊。就正在对住呢件事事物物，佢已经咧跟住呢个时间一分一秒咁样，慢慢就坏噶啦。好似我哋嘅人，咁啊，昨日好多人咧都做龙精虎猛啊。咁今日中风半身不遂就瘫咗唔喐得啦。咁呢啲咁嘅新闻就相信系人都听过啦。好多可能亲戚朋友都有啲咁嘅问题。咁样啦，如果救得翻就好彩，救唔翻就系咁算咗。所以呢啲问题咧，我哋唔使等将来坏咗佢就空啦。我哋现前对住每一件事物，凡系因缘所生嘅，都系咧当体即空，冇呢个永恒不变嘅事物。其实咧，我哋人啊，我人生我都今年85岁，都经历几十年，我都见过好多嘢。我讲个笑话你哋听啊。咁我有个信徒，佢有人送咗个洗衣机嚟，新啊，洗过一条牛裤仔，我哋温汤，洗过一条牛裤仔啦，你唔好用个男装，你用女装，都洗过一条牛裤，从来未用过新噶，咁佢送嚟，咁我点解咁好啊？有个系洗过一次，等佢全身就嚟噶啦，系嘛？不过用过一次啫，好似汽车一落地你就唔怕。都你俾咗钱，都叫做唔见咗，差唔多啦，六分一就系噶啦，唔见咗系嘛？咁佢就讲个故事俾我听，咩故事咧？佢有一对夫妇，咁啊结咗婚咧 ，one week 一个礼拜，咁就 divorce 就离婚啦。我哋 one week， 咁呢个礼拜咧，咁啊由天冻啊，嗰啲牛仔裤都唔系日日洗噶，呢个大家着过都，我就出街就唔会着啦，你哋在家人都会着牛仔裤，之前冷都唔使日日洗噶嘛，咁啊三个一个礼拜洗一次唔系奇啦，所以佢呢个洗衣机咧新嘅，只系洗过一次，咁就两公婆问呢个就 divorce 就离婚啦。咁离婚就分身家咯，嗱，因为佢哋唔系有钱人家，都系基层人士，咁啊成家立室啦，当然好亲爱啦，有好多嘢啦，你有钱咪你买啲啦，我有钱咪我即系等于话成个家一切嘅用具啊，都系呢个新婚夫两公婆啦，有啲系你买嘅，有啲系我买，咁到个家 divorce 分身家啦，分翻嗰啲嘢啦，呢啲你买嘅你攞翻，呢啲我买就我攞翻，咁啊结果呢个洗衣机咧系共同夹钱嘅。啊，咁啊点分呢？如果银纸就可以一百蚊每人50啦，系嘛？咁呢个洗衣机唔可以夹啊，佢有一半噶嘛。咁啊，索性啊，佢咁啊，我哋两个都唔好要，将佢送俾嗰啲或者成年嘅或者老人院或者啲寺庙。咁啊，咁啱我呢个信徒识佢嘅，咁啊咁啊，不如送我师傅嗰度啦。咁就将呢个洗衣机就送嚟我呢度，咁呢个故事就讲完。你话系咪好幻化？佢哋由拖手仔相识，拖手仔至到结婚，成家立室啊，成为两夫妇啊，讲你温热就跳开事啦。咁你话系唔系幻化？系唔系正在两夫妇存在嘅时候啊？就已经系酝酿紧咧，要离婚啦。所以我哋明白呢个道理，呢个无事啦，唔系我样都冇，就系咧叫我哋唔好咁执着，唔好咁固执，凡事无论大小轻重，啊，尽量睇开啲，尽量看破啲，尽量简化啲，尽量俾啲机会对方，咁样咧就可以维持咧时间长啲啦。所以我哋咧从前有两位祖师，一个佢哋寒生，一个佢哋执德，两位咧都系菩萨再嚟噶，系好有名佛教里边咧两位大菩萨。佢哋有呢句名言，佢话世间上嘅人辱我、骂我、谤我、轻视我。 咁啊，如何处置乎？即系世界上嘅人又诽谤我，又闹我，又睇小我，又轻视我，咁啊点样对待佢咧？呢、这个人啊，咁咧其中一个啦，佢话你由他。让他忍他不理他，再过几年就你且看他，这个就讲因果了。总之呢，正在当时发生，你忍他，你让他，你由得他，不要理他。总之再过几年呢，这个因果呢轮流转，有人抛弃他的，你不要窝念，不要有心。所以我哋特教讲收呢个引导就系咁样收啦，就系、是、你要防啊。所以呢个无钱你千万唔好话，哎，发生个咩都冇啦，咁啊大件事噶啦，我真系罪过无量啊！因为我嗰啲经咧，通通都上咗网噶，全世界人都睇都知道噶。咁所以啦吓，呢、这个无事咧，唔系话样样都冇唔使做，就叫我哋做之中咧。明白到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因缘而有，那么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空故我就做何必咁执着呢？何必咁认真呢？何必咁看不开呢？咪由得佢啦，咁咪算数咯，咁就万事都解决啦。所以呢个忍字啊，系值千金啊，一切嘅罪过。一切的灾难都是一时间忍不到才会爆发，才会危害这个人间。所以家无负责未到，就是我们的波野实体里体里面没有这个负责未到四大法。他们无知你亦无得日知，就是这个波野观照是能修之智。得呢，我哋修得有功，由修行所得到了生脱死嘅好处。嗱，咁我哋成上文，既然冇呢个色受想行识，冇眼耳鼻舌身意，冇色声香味触法，冇呢个六色，即系无我啦，啊，冇呢个十二因缘，冇呢个四谛法。咁咪亦都咧无法可修啦。嗱，咁咪有修就有精啦。我哋嘅自性本体里边咧，我哋因为迷，先系叫我哋修行脱烦恼，先可以正得。如果我哋一念觉悟，我哋自己嘅真空你睇系清净正面，我哋若系如是觉悟咧，又何嚟有修就有精呢？他说无智亦无得，没有这个能修的智慧去脱烦恼，亦都没有所证得这个不生不灭的菩提。所以《楞严经》第十卷最后只有两句话，他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的，所得的呢就是你自己本来有的，不是说你成佛那阵时呢有一个佛有个菩提呢在外边嚟，你成佛啦，不是这样的。不过呢过不到我们从前的迷，加入去了这个迷，自己过不，就好像一间屋，本来满屋都是一摞一摞金银珠宝，可是呢你没开灯，你不知道看不清楚，你不懂得享受咯。突然间就开盏灯，哇！满屋一攞攞都系黄金啊，都系珠宝啊，最后真系发达啦。咁你就点样使，点样用都用唔晒，当堂就成为一个大富翁，全靠啊，全靠呢啲灯啊！你从前未就开灯，你唔知呢间屋呢，你个上辈、你个上、你个长辈啊，留下咁多宝贝俾你一攞攞，加咗我开呢盏灯咧。你就马上开悟啊！但当时的那些一攞攞的珠宝咧，唔系从外边开灯搬嚟嘅，佢原来有，不过就算你冇灯开咧，未开灯你唔知啊，开灯你就之前靠呢个灯光，灯光 好黑暗，就好像我哋呢个观照波野智慧，照破呢个无明。有灯就可以成屋个珠宝你睇到，你可以享受从此大富大贵发达啦。咁我哋家修呢个波野妙法门，修呢个波野观照法门，将呢个黑暗烦恼断尽，就显示我哋自己实相波野嘅本有功德。我哋所证系证我哋本来有，不过我哋旧思迷系唔知，家下因为有智慧，文佛开始修行有智慧，先至证到所证系自己本有家珍，系本。本来具足，所以冇能修嘅智，咁啊亦都冇所得。呢、这个菩提个无智嘅亦无得。嗱咁讲到呢处咧，够钟达到正一啲都唔差啊！咁啊，多谢各位鼓掌啊！嗱咁啊，下个星期咧再见，肯定是反啲笑话。阿回向啊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